星期天早上时间咧嚟到六点零九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二、五同埋普通话台一齐联播紧嘅呢一个时段啦。希望咧你嘅心情同埋你今日咧都可以好似呢个节目嘅名称一样咁 beautiful 啊！今朝翻嚟嘅时候咧，明显感觉到出边嘅气温咧系凉咗噶。室外录低气温咧系26度，相对湿度系90%。咁啊，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啦。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大致就系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咧约30度嘅。咁所以咧，如果今日咧都有计划外出嘅话咧，就记得一定要带翻雨具啦，同埋咧要好好咁样保重啦。因为而家咧可能入咗秋天嘅啲时分之后咧，真系一早一晚都会稍微凉少少嘅，咁啊记住要加衣保重啊！今朝咧好得意嘅，有时咧人生就会喺啲唔同嘅机遇度咧遇到唔同嘅人啦。咁啊，车我翻嚟嗰一位嘅司机哥哥咧，就都好好倾下，咁一齐倾下啊，到底大家面对住呢个疫情嘅时候咧，佢哋嘅生意会唔会差咗啦？或者佢哋嘅生计啊，或者佢哋同行咧，会唔会都有啲嘅状况出现咗啦？其实我相信咧，好多人都会面对住经济嘅压力啦，特别系呢大半年咧，失业人数亦都会多咗，可能咧你个工作量亦都会因为公司少咗人而增加了。不过无论点都好，香港人就是有一种打不死的精神，希望大家都可以咬紧牙关，一起同心抗疫，希望这一段苦日子过了之后，大家都会苦尽甘来。揀嚟呢一首歌曲，希望每一个人如果识唱唔识唱跟住哼，都可以有那种力量。嗰五个字讲得好啱嘅，只要你肯付出你嘅努力，无论系任何嘅时势，你一定会有成功出头嘅一日。 一时时情唔免怨叹，一时落魄唔免胆寒，哪通失去希望，每日醉茫茫，无魂有体亲像稻草人。你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爱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 早上咧，都继续欢迎你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无论咧系同你自己嘅啲同事朋友打气，或者系有任何嘅点将，都可以打电话嚟啊！今个早上咧，继续有我 Barbie 林慧喺呢度同你一齐倾下偈，分享一下，希望用你嘅一啲正能量同埋打气嘅说话咧，可以为听到收音机嘅每一个人打打气 啊！Yeah. 为你送上来自草蜢的作品《爱拼才会赢》。无论人哋点睇自己都好啦，千祈唔好好似当自己一文不值咁样，唔好当自己系烂泥，唔好好似许志安嘅作品一样。 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的守护着你，沉默的等奇迹，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可取，盘底的洋葱像我永远是 笑微颦，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隐藏着自己。 记得当初听到这把声音杨宗纬的时候，就觉得很有感动和苏宁的感觉。为你送上他的作品，歌曲名字叫做《洋葱》。当然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好多人咧一样好中意佢嘅声音。啱啱呢个星期咧，社交平台就见到佢自己喺屋企咧唱卡拉 OK， 定系唔知喺边度唱卡拉 OK 嘅片段，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咧？ 值得细说飞下来，荡进远处深海，甚至两脚走不动，清爽。离面完美的世界。 讲起邮差呢，邮差不嬲都系大家公认系一个好辛苦嘅行业啦，因为风雨不改都要为我哋服务派信。送上呢一首嚟自王菲嘅作品。希望每一个行业啦，喺疫情之间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得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听闻你发变忧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你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你头醉，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已在我心，不必做梦记着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法国过去一日破纪录，新增1056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疫情爆发以来首次单日新增过万宗病例。另外，早前曾经同确诊环法单车赛总监坐在同一架车的总理卡斯泰，在最新一次新型冠状病毒测试中再度呈阴性反应。卡斯泰在星期六结束自我隔离。因应国内疫情反弹，卡斯泰星期五宣布加快病毒检测，并收紧部分城市的防疫措施，避免再度全国封锁重创经济。美国西岸州份的山火持续，增至最少25人死亡。在俄勒冈州，今个星期最少再多5人死亡。州长布朗表示，由于当地三个月据报仍然有几十人失踪，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至今向超过500万人发布疏散令。气象部门预计，当地未来几日风势稍缓，并会吹海风，令到湿度上升，有利灌救。而在加州，过去三星期的山火已经导致4000多间房屋和建筑物被焚毁。消防正是同28场较大型山火搏斗。白宫发言人表示，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一到访加州，听取官员汇报山火的情况。普及社区检测计划至今有大约166万6000人登记检测， 完成检测的样本大约有1,616,000。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成员邓艳琴认为，香港市民十分支持计划，支援队收到很多市民送上心意卡、花篮、果篮等。邓艳琴表示，目前工作很顺利，已经完成阶段性工作，有信心可以安全完成检测。来自福建疾控中心的邓艳琴说，600人的队伍分成10多组，初时每日2更，每日工作12小时，工作强度非常大和辛苦，部分人非常疲劳，出现肌肉酸痛，甚至手部和膊头受伤。其后改为1日3更，但是部分人为了提高检测效率，坚持8小时不进食，甚至着尿片连续作战。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日本的大阪直美反胜白俄罗斯球手亚沙兰卡，3年来第二次赢得这项大满贯。22岁的4号种子大阪直美首盘未能发挥出水准，大比数先输1-6，但佢之后连2盘6-3同6-3，花了不够2小时击败对手，夺得个人历来第3个大满贯锦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Ken， 作为香港一份子，我哋一定要同医护人员并肩作战，大家避免聚会，注意个人卫生，健健康康，咁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嘅负担噶啦。各位医护人员加油，我哋一齐战胜疫情，除口罩，再见。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师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啊！今集我哋嘅嘉宾咧，继续有啱啱喺香港读完书，嚟自印尼雅加达嘅 Hillary。啱啱过完暑假，因为疫情嘅关系咧，我相信今年咧都未必可以周围去唔同嘅地方噶啦。咁但系我都好好奇，喺疫情之前，暑假期间你又通常做啲咩嘅咧 ？Hello semuanya, saya Hillary Susanto. Tapi aku sempat stay di sini selama 2 tahun buat summer karena ada magang, dan aku selain magang juga aku ada explore Hong Kong, ada pergi kayaking, ada pergi hiking, ada pergi naik sepeda gitu-gitu. Banyak sih aktivitas yang bisa dilakuin di Hong Kong. Walaupun aku kecil tapi kayak yang bisa explore juga banyak gitu. Hillary 話佢已經留咗喺香港2年幾啦，咁因為咧都要去實習啦，咁實習以外嘅時間咧佢就會去探索下香港，好似係玩獨木舟、行山、踩單車等等。就算呢度係一個唔係好大嘅地方，但係咧仍然有好多嘅活動可以去做。嗱，咁最初嚟香港喺生活模式或者係習慣上邊有冇覺得有啲咩唔同咧？ Kalau di Hong Kong mungkin salah satu yang signifikan kalau di Hong Kong orang tuh kalau di eskalator itu berdirinya di kanan gitu kan ya, lalu membiarkan orang di kiri jalan. Kalau di Indonesia tuh nggak ada kayak gitu. Jadi kayak ya asal jalan aja gitu. Hillary 刚刚就提到，佢话平时咧，我哋喺香港搭扶手电梯，咪行嘅通常咧都会喺左边，如果企嘅话咧就会拍埋右边。但系原来印尼系冇咁嘅习惯嘅，大家想点行就点行，中意点企就点企。哇，咁我去到咧，可能都真系会有啲唔习惯。咁讲翻喺香港嘅生活啊，喺香港你有冇话最中意食啲咩啊？ Makanan favorit aku di Hong Kong, aku suka makanan Sichuan sih, yang pedes gitu, yang mala gitu. Sama suka dimsum juga. Terus suka, karena Hong Kong banyak makanan dari negara lain juga, kayak dari Beijing atau dari Taiwan gitu. Makanan Korea juga banyak, jadi banyak sih makanan favorit di Hong Kong. Wah, 原来佢话最中意食四川菜啊，因为够麻辣啊嘛，同埋好中意食点心，而且咧香港有好多嚟自其他地方嘅食物，例如系台湾嘅、北京嘅、韩国嘅，佢都好中意噶。哇，讲到食咧，香港又真系好多选择嘅。嗱，讲翻大学时期啊，咁除咗读书，其余时间你又会做啲咩噶？ Jadi aku di pas kuliah sangat banyak.Ikut banyak aktivitas gitu, seperti ekstrakurikuler atau ikut organisasi sekolah. Aku pernah jadi presiden di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 di kampus aku, di mana kita itu mengumpulkan banyak anak lokal dan juga anak inter untuk main bareng, ketemu, bersosialisasi gitu. Aku juga ikut organisasi-organisasi lain atau lomba-lomba lain yang...sangat menarik sih, ketemu banyak teman dan juga belajar banyak. 佢话读大学嘅时候，佢参加好多嘅课外活动或者学生组织。佢曾经做过国际学生协会嘅会长，嗰度咧集合咗好多本地嘅学生同埋国际学生一齐玩，大家见下面聚会下，亦都有参加唔同嘅组织同埋挑战。除咗识到好多朋友，亦都学到好多嘢。是的，思培呢都好鍾意课外活动。而大过咗之后啦，諗返啊，课外活动嘅时光同埋回忆呢都係最令我回味嘅。咁唔知你系咪啦，最后啦，咁喺香港呢嚟緊有啲咩计划呢？ Jadi aku baru lulus dari kuliah sekitar bulan Mei tahun ini. Terus sekarang dibalik lagi ke Hong Kong untuk cari kerja, karena emang pengen kerja di Hong Kong dulu sebelum...balik ke Indonesia selamanya. Ngerasanya ya suka aja sih kerja di Hong Kong, kayak environment-nya, kerjaannya, dan juga proses pembelajarannya itu lebih dapat di sini, dan juga pengen coba dulu kerja di sini. Jadi sekarang sih lagi cari-cari kerja di beberapa perusahaan di Hong Kong. 佢话啱咧，今年嘅五月份咧就完成咗佢嘅学位。咁喺翻去印尼之前咧，佢都好想喺香港可以揾到一份工，因为佢觉得环境、工作同埋学习嘅过程咧都会得到好多，所以好想试下喺香港嘅公司做嘢啊！恭喜晒呢一位毕业生先。嗱，由读书啦去到进入社会工作咧，其实绝对系人生嘅一个几大嘅。转变，不过亦都唔需要担心，因为我相信咧 ，Hillary 同埋今届嘅毕业生们咧，应该好快可以适应到。咁希望啦，大家亦都可以好快揾到自己心仪嘅工作啦。今集多谢晒 Hillary，Thank you。 Kau pun juga cinta, kita berdua belum punya kekasih, saling mendekati. Perasaan tak bisa berdusta, bahagia terasa sempurna. Kita berdua belum punya kekasih, tunggu apa lagi? Katakan.Perasaan tak bisa berdua saja. 1872388，听下你今朝早第一个接听嘅朋友黎女士有啲乜嘢同我哋分享先？早晨啊，黎女士。 早晨。 早晨。 啊，我想打嚟点唱啫嘛。 想点俾边个听啊？ 我点俾我啲仔听啊？啱啱上个礼拜打通佢， 吓 接唔到我。 哦， 我上个礼拜就我个第二仔生日， 系 14号就我个细仔。16号我大仔 哦，咁啊，今个礼拜时机都啱啱好喎、 啊。吓、這個，依、這个月又我两个孙生日啊嘛。 哇，喺好多人都系今个月生日喎、 啊。系啊，咁啱我啊，我听紧你好耐，我又唔敢打。 唔使唔敢嘅，系啦，试下啦。 试下，咁上次打通，我今次又试下睇打唔打。点知个哥哥接咗我啦。 系啦系啦，有缘分啦，证明。诶、问下你先，咁你有几多个仔，几多个孙啊？其实 我4个孙。 嗯，几大啊？大概 大嗰个读完出就嚟实习到社工啦。 哦，咁啊好安乐咯、啊。如果系咁， 好安乐，个个都睇我走嘅。 系咯系咯，过多一两年、见到佢搵到份好工嘅，仲开心、啊。 望系咁望啦。 系啦，即系最好就系咁。 算啦。 系啊系啊，即系搵到自己中意做嘅嘢，做得开开心心咁就 OK 咯。 系咯，依个第二噶啦，仔嗰个读中学啦，有几个都。 系咯，咁啊功课好忙噶咯， 咪喺屋企咯。 系咯， 我话就好在佢哋有订方，整得个位去，好上网嚟睇。 系啊，我都见到有啲咧，如果几兄弟姊妹咧，就排坐咁样，每人对住一个屏幕咁样咧，就去上堂咯。特别系有系咪啊？ 啱啱升一年班， 哎系啊，不过亦都好多家长咧就话，本身咧冇近视嘅，但系咧就变成咗有近视啦咁。 唔系啊，佢依家整过嗰啲眼镜，佢戴要防止啊嘛。 哦，系啊系啊，有好多坊间嘅嘢，啲、新发明都话可以防止个近视加深。 系啊，佢依家我仲话佢戴咗眼镜啊，个女话唔系啊， 系保护对眼嘅， 保护 啊。系啊，咁啊有做呢啲措施都系好嘅。 啊，系咯，系咁噶啦。 系啊。咁大家都唯有忍耐一下咯， 系啦系啦系啦，啊， 都系一啲磨练嚟嘅，即系佢哋咁细个咧，可能就未必话会有机会去经历啲乜嘢好大件事啦。咁但系有时咧，经历下呢啲，譬如疫情啊等等咧，睇下大家点样团结啦，点样去处理咧，其实都系一个学习嚟嘅。 啊， 希望佢哋今年生日快乐啦，同埋样样嘢都顺顺利利，个个都身体健康啦，最紧要。 恭祝你身体健康啦。 系啊，大家咁话你都系、啊。 我头先个哥哥都系啊。 好啊好啊，佢听到噶啦。 我想点支歌俾佢哋人听。 啊，有冇话想听咩歌啊？ 冇所谓啦，你帮我拣、 哦。好啦，咁我阵间帮你拣一首啦。 好， 好啦，多谢你电话，拜拜。 拜拜。 最开心就系咁噶啦，即系儿孙满堂，而且咧又个个都好生性啦，好孝顺，咁啊最安乐咧就系呢一种啦，好令人羡慕吓。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啦。早晨， 早晨， 早晨，系咪郭太啊？ 系啊， 早 晨，早晨， 早晨，点啊？有啲乜嘢说话想同我哋分享噶？ 我睇嗰啲喺电视啲医护人员好辛苦， 系啊系啊， 为我哋市民服务。我点首歌佢听，是但咩歌啦。 想同我哋打气系咪咧？ 系啦系啦，我有个朋友又系做医护人员嘅，佢姓吴嘅，佢个花名又叫做日本仔。 点解嘅？ 唔知啊，同埋佢下太阿力士啦，佢有对孖仔嘅，咁啊，点俾佢哋成家出入平安啦，身体健康啦。 同埋我屋企啲嘢啊，个个身体健康啦，你哋港台啲个个身体健康啦， 嗯，多谢多谢， 我哋听咗你好耐噶啦， 多谢多谢， 啊，曾志华， 哦系啊，我都系啊，由以前听到而家噶啦， 系啦，阿陆 Sir 啊，陆 Sir 啊，陆 Sir 而家好似周围去做义工啊， 我见佢好多好嘢食啫，我就系知道， 系啊， 都系开心事嚟嘅， 系啦， 嗯，希望你都系啦，你都保重身体啦。 我成家都平安啦。 系啊，个个都听仔有份咁就啱啦。 啊 ，Corvin 佢哋啦。 系啊，系啊，系啊。 你港台个个都身体健康啦。 多谢晒，好好好，多谢晒你，好啦，拜拜。 日本仔，我点唱俾你听啊，我老 仔。好啦，希望你听到啦，多谢你电话吓，拜拜。 拜拜。 好得意啊，有一个花名叫做日本仔，唔知道点解咧，系因为啲日文好流利啊，定还是系个样好白净咧？唔知道会唔会系有啲五官嘅特征咧，就比较似日本人咧？咁啊，真系不得而知啦。咁啊，不过咧，身边能够有咁多好朋友喺身边咧，其实无论系任何嘅时候啦。好嘅或者系逆境顺境都好啦，都可以一齐分忧或者分担，亦都可以一齐分享。咁呢啲患难与共嘅朋友呢，就系喺患难嘅时候就最见到真情啦。咁希望大家呢身边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好朋友啦，同埋屋企人呢陪伴住你。即使呢而家系抗疫嘅难关，我哋一步一步咁样走出去呢个难关嘅时候呢，都有好多人同你同行嘅。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啦。早晨。 早晨。 早晨。点称呼你啊？ 萧太啊， 萧太啊，哦，早晨啊，萧太，嗯，点啊？ 我今日好开心啊！ 点解咧？ 第一，我个仔寻日咧求婚成功咗。 哇，犀利！你冇参与佢个求婚啊？ 我冇啊，我谂佢自己二人世界好。 哦，即系单对单嘅啫。就唔係話好多人一齊圍住嗰啲， 而家一來疫情緊，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你兩個開心就得啦，我等佢哋開心咯， 係啊， 咁跟住咧，我個孫又呢個月九月十七號生日， 嗯， 叫鍾卓橋， 嚇卓橋， 佢咧嚇四歲， 嗯，咁咧四歲啊，應該越嚟越叻噶啦喎。 是啊，讲嘢好叻啊，牙尖嘴嚟嘅。 是啦，四岁人仔呢好多方面嘅发展都同之前係好唔一样㗎啦呀。 是啊，同啲仔女嗰时唔同囉，而家啲孙呢讲嘢个都好叻。 是啊，我都觉得而家啲小朋友好聪明添。 是啊，不过呢就依家个疫情紧要，所以读书嗰方面呢就麻烦啲囉，争啲囉。 是啊，不过都冇办法啦，个个都系咁嘅时候就唯有向好嗰方面諗囉，就係咁细个就已经有一啲咁得意嘅经历啦，第时到佢讲返俾佢嘅下一代听嘅时候就都可能系啲威水史嚟嘅。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呢我都话希望快啲个疫情过去，个个呢身体健康，个个都开开心心。 啱啊啱啊， 做嘢都系，你个女女都好大个啦，好似同我孙差唔多。 係啊，咪就系都系四岁人仔啦。係啊，升 K2 咯，嚟緊即系依家升咗 K2 咯。 系咯 ，K1 啊，读得嗰三四个月， 我计过翻咗72日学 啦。系咯系咯系咯，咁跟住又直升 K2 啦，几 快 快 啊，系啊。不过其实家长都好辛苦，即系我相信你啲仔女都好辛苦啊，因为都要花好多时间喺屋企，会同佢栽培佢啦，同埋教翻佢好多嘅无论系学校嘅课本知识啦，定还是系其他嘅做人道理啊，或者好多嘅常识啊，以至到系一啲生活嘅健康智慧咧。都真系好要靠父母去灌输俾佢哋咯，当冇翻学嘅时候， 系 啊，个个都系啊，又要翻工啦， 系啊， 跟住又要两个添，一个大嘅就七岁， 嗯， 又读升一小一，咁你跟住咧就上咧就要同佢上网啦，又，所以都好辛苦噶都， 系啊，依家做家长都好大压力啊， 系啊，比我哋以前争好远，不过我做婆婆咧就帮下手咯，即系睇下啦，上网我就唔识噶啦。系睇头睇尾啊，咁样有时啊睇住啲功课啊，做下功课。 啊，你都会帮手睇功课咁好啊？ 系啊，咁 你好叻喎。 一般啦，一般啦，叫做帮下佢啦，佢又要翻工。 嗯，系啊， 咁都叫做啊，因为个书都由细我都睇到佢大噶啦，我 系啦， 咁都 OK 啦，咁样咯。 OK 嘅，OK 嘅。 系啊，咁变咗依家都叫做话。 大家最紧要个疫情快啲过啦，大家开开心心系嘛？ 啱啊啱啊，我都系咁话。最紧要系身体健康同埋疫情真系快啲快啲过，咁我哋就真真正正可以有一个好好嘅基础咧，去将所有嘢都回复翻上翻去正轨啦。希望可以 个个都有嘢做啊，个个都知咩都正常翻啦。 系啊系啊， 系咪唔使个个都好似好无聊咁咯？好似我哋老人家个个都困晒喺屋企，又唔敢出街， 好少咗好多娱乐同埋活动嗬。不过都冇办法啦，即系 办法啦， 唯有系啊，个个都好乖嘅时候咧，其实亦都系一种团结嘅力量嚟嘅。当大家都觉得大家都咁尽责、咁尽本分嘅时候咧，亦都会多咗一份嘅责任心，同埋觉得如果我留喺屋企咧，都系团结嘅一种凝聚力嚟嘅。咁希望就 系 因为呢种凝聚力咧，令到呢个疫情可以快啲快啲走啦。 系啦系啦，咁我想问阿凡，你阿 Barbie 可唔可以帮我个仔同埋我个未来新抱点唱一首歌啊？ 可以，我阵间临到呢一个钟头完之前。揀一首歌，一次过送晒俾你哋啦，好冇？ 好啊，好啊， 好啦，多 谢 晒 你 电话，保重身体啊！ 啊，你大家都咁话，你都系啊，工作顺利啊， 系啊系啊，最紧要开开心心。 个女啊乖，快高长大啊，听听话话，读书啊又叻叻啊。 好啊，多谢你，我都祝你个孙都系一样啊。 多谢多谢， 多谢你电话，拜拜， 多谢你，拜拜。 好啦，我哋把握时间听埋今个小时最后一通电话先啊，唔系播唔切只歌啦。吴女士，早晨。 早晨， 系啊，吴女士要熄咗个收音机先。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想点唱俾边个啊？今朝 个收音机先啦。喂， 点啊？ 小姐， 点啊？系啊，叫我林慧得啦。 哎呀，我好中意听你做讲嘢噶。 系咩？系啊，咁你今日打电话嚟想讲咩噶？ 我想啊，我想佢第一咧就系前线啲人，祝前线啲人啊快乐啦。系咯。 嗱，个收音机真系要熄，因为咧 V V 声 啊。 或者可能要行远少少先至得啊！如果唔系咧，我哋啲听众朋友就会听到啲 VV 声咧，就好辛苦啦，大家都吓咁啊！好，我哋继续讲，多谢啲前线嘅医护人员系咪？ 系， 仲有咧？ 仲有祝在你哋柜台个个都身体健康啦！ 多谢多谢， 早晨啦！我好中意听你哋嗰个台个台噶，吓多乜嘢添？ 系啊，我好嘢，真系知， 因为我有啲失眠症噶嘛。 哎呀哟，系咪即系惯咗夜晚黑嗰啲钟数都比较精神啲啊？ 系咯， 咁你咪好着数咯，多咗几个钟头用。 系个黑板就得噶啦， 系啊，有时系咁谂噶嘛，即系有啲人觉得，失眠可能好攰啊个人，但系咧，如果你习惯咗嘅话咧，就反而啲时间见使咗。 都医过几年噶啦，失眠啊， 系啊， 不过而家咧可能老啦，我都92岁咯。 哦，咁你好犀利啊，你好叻喎。 我而家咧，今日咧就祝新神快乐，祝我自己。 好啊，我都祝你新神快乐，身体健康。 两个多谢你。我两个孙女，一个新抱，我咁啊，大家都系9月生日嘅，我咧就呢个29号，咁啊啲有啲18号啊、7号啊嗰啲咁啦。 好啊，个个都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好冇？ 多谢 晒你电话啊，拜拜。拣嚟呢一首咧，嚟自张学友嘅《太阳星辰》，希望你记住啊，藉住音乐话俾你知，喺心中咧，只要有太阳照亮住你，所有嘢都会有可能嘅。 因身边的你真温暖，赠这普通人。曾经孤僻的我。 几位听众都是想将歌曲送给前线的医护人员，希

都有 Peace Low， 填词有林雪平，加上 rap 嘅部分有 Genius F， 监制 King Lam Peace Low。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 ，Sansa Acapella featuring Genius F The Future， 限时动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嚟到7:08，收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Beautiful Sunday 啦。咁啊，直播室咧除咗有我 Barbie 林慧之外咧，亦都有格先生。Selamat pagi 格先生 ，Selamat pagi 格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Selamat pagi teman-teman。 嗯，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有一个愉快嘅、美好嘅早上，一个好嘅开始啦。虽然咧而家可能咧呢段时间咧就好多人改变咗佢哋嘅习惯，星期日咧就未必会出去饮茶啦，可能就留翻喺屋企啦，自己煮下早餐啊，撑下台脚啊。咁样啦，咁但系咧，我觉得咧都可以系一个新嘅秩序嚟嘅，咁亦都因为咁样咧，就好多人咧都研究咗好多新嘅菜式，咁啊除咗话咧啲雇主自己咧娱乐自己揾节目咧去研究新菜式咧，最近咧成日都听到印尼姐姐喺度商量，你教下我煮嗰个乜嘢啦，咁原来咧因为阿 A 姐姐咧就研究咗啲新款嘢。就同阿 B 姐姐讲，不如咁啦，我阵间同你一齐买餸嘅时候咧，经过嗰度咧一齐买埋啦，咁就顺便教埋你点样拣嗰啲材料，咁从而咧就呢一段时间似乎学识咗好多中国餸啦。 哇，系啊，咁不如你知唔知咧？我呢排咧上社交嗰啲世界咁嘅话， 平台 咧、就见到咧有啲 group 咧成日都弹出嚟、其中一个 group 咧系叫做煲汤个 group， 但系煲汤佢写个煲汤系用印尼文 的，印尼文嘅煲汤嘅音 ，P O 啊煲啦，T 啊唔系D H O N G， 煲汤，煲汤个 group， 咁我就真系好奇 open 嘅呢个 group， 到底呢个煲汤系入边系点嘅咧？煲汤 就揿落去，真系几好噶， 系啊，你有冇学到嘢啊？ 系去教你咧，系香港人咧中意点样咩汤啊，同埋啲材料有时咧你拣嘅时候咧，呢个材料系广东话大概系点样讲啊？ 呢、這个好有用啊，咁就 几好用，我觉得呢个 group 咁就都几多 member 嘅，其实应该如果咁样，我应该 click 喺嗰度 join 啊，你要每日都可以有呢个一手资讯。 但系同埋佢嗰啲我谂佢个 admin 定系 moderator 做得几好，因为通常咧啲价格嗰啲 group 咧最唔好嗰啲咧就變做咧推銷賣嘢， 哦 係啊，通常都係變做咁樣，同埋好多啲無啦啦嗰啲印尼嗰啲嘢啊， 唔關事嗰啲又 最中意咧， 擺喺度啊， 你係煲湯 group 又好，炒菜 group 又好，炆豬腳 group 又好，通常佢會加埋印尼嗰啲咧，我好想喺香港做嘢啊，介紹啲僱主俾我， 係啊，會咁樣噶。 好多呢啲，或者咧，我喺印尼嗰度咧，而家咧有賣嗰幾件衫啊！你哋香港有冇人咧就想買我啲衫？類似呢啲邊做好奇怪，或者係有啲唔知係咪印尼哥哥，定係我哋都唔知係啲乜嘢啦？想認識認識印尼姐姐， 即係咩都有啊！ 想嚟香港啊！類似呢啲咧，但係呢個煲湯 group 咧，我覺得咧做得幾好咧，因為變做係好 clean 啊，好乾淨啊，同埋真係係。正式係佢個意義係教人煲湯同埋煮嘢嗰啲咧，係多數都係呢啲。同埋喺今日煮啲乜嘢，佢會 post 上去，幾好啊！ 咁都幾好啊，有圖文啦、啊，即係有圖，亦都有文字去教你可能幾多個人嘅份量係點啊，咁啊點樣去揀嗰啲食材會比較新鮮啲，同埋適合去煮呢個餸菜咧，咁都係一啲非常之實用嘅資訊嚟嘅。咁所以咧，雖然疫情期間咧，可能咧格格就會少咗啲心思去諗煮乜餸啦，特別係而家開咗學之後咧，相信好多格格就已經係變成咗咧，仲叻過啲爸爸媽媽去用。 嗰啲嘅網上直播平台啦。咁但係咧喺咁忙啊，同埋工作量可能會多咗啦，同埋成個工作模式同時間都扭轉咗嘅時候咧，就可能呢一啲嘅平台咧就幫佢慳咗時間去準備一啲食材咯。咁希望大家即係都可以協調到一個嘅工作時間表啦，同埋每一日到底有啲乜嘢嘅工作分配咧，係唔係可能將以前嘅嗰啲清潔咧，如果真係做唔切嘅話咧，就可能要改為隔一日啊咁樣啦咁。因為咧原來比我想象中咧係複雜同埋花時間。嗱，我哋上個禮拜咧都有講過類似嘅問題嘅。嗱，八月尾嘅時候就提大家啦，好安排定格格嘅嗰個工作時間啦，然後咧就安排當小朋友開學啦，如果真係要俾阿格格全權去睇住佢嗰啲器材點樣運用啊，點樣有啲乜嘢嘅問題啊要去解決嘅時候咧，就都係得阿格格喺屋企嘅啫嘛，可能好多家庭嚇。咁但係咧經過咗呢一個星期嘅觀察咧。我发觉原来做格格咧喺呢个岗位咧都几唔容易嘅，因为咧除咗咧开学嘅第一个星期咧，可能有好多爸爸妈妈会急不及待咁样咧，就将自己子女喺屋企上堂嘅嗰啲照片啊，或者系甚至乎影片咧，有啲人拍片啦吓，就上载去社交平台之余咧。我亦都见到有格格咧，系同小朋友一齐合照，亦都有咧格格咧系同小朋友同个妈咪一齐合照添。咁我见到咧有啲唔需要担心嘅，因为咧嗰个格格都讲到明咧，嗰张相咧系阿雇主帮佢影嘅。咁原来就系咧，当佢学识咗点样去用嘅时候咧，咁佢又坐埋喺度上堂，阿雇主咧都忍唔住啊。帮佢影咗一张相就啊，真系好啊！呢个姐姐陪我个小朋友上堂，好似学埋一份咁样。仲要咧，我嗰张见到嘅图片咧，系阿格格咧系拎住本簿仔咧，系 jot notes 噶。咁我就发觉哇，即系你唔好睇小呢、這、一个陪读嘅力量啊！即系佢除咗话学识咗点样去运作嗰啲嘅软件，以至到如果有啲咩问题，佢可能要帮一啲比较年纪细唔识操作嗰啲电脑啊，或者系啲通讯设备嘅小朋友啦。其实佢真系一边系学紧噶，你见到佢系认紧啲字啦，同埋咧，可能当个先生教佢嘅时候咧，佢都会喺侧边同个小朋友重复一次咯，即系完全系一个陪读嘅角色啊。咁所以我觉得哇，而家做格格都唔简单。好啦，咁正当我觉得陪住一个小朋友都咁唔简单嘅时候咧，我再望下，原来佢一日咧有三个小朋友咧要同佢安排呢个直播嘅课程，即系屋企有三兄弟姊妹啊，而佢哋上堂嘅日子啦、时间啦，同埋长度都系唔一样嘅，就遍布咗呢个早上同埋晏昼咯。 咁家家系咪要用三本簿咧？ 咁我冇问到呢个问题啦，但系我就系见到佢每一日都分开咗三个时段咧，都要坐喺度嘅时候咧，其实对于佢做家务啊或者安排其他工作咧都系难噶。系啊，同埋都因为如果小朋友年纪唔系咁大嘅时候咧，变相格格咧就要留喺屋企看住佢嘛，就冇得出街留啲小朋友喺屋企嘛。咁所以咧都见到咧有多咗情况就系咩咧？留言，我帮你买埋啦，即系嗰个咁嘅情况，可能喺门口递一递俾你啦。如果住得近嘅话，咁就都会大家去帮手做呢啲咁嘅行动咯。咁当然亦都有雇主咧就好好啦，即系雇主变咗系佢哋自己可能翻工嘅时候咧就买埋送翻嚟等格格煮啦。虽然可能晚饭嘅时间会稍微延迟咗少少啦，但系就可以互相分到工咧去解决呢啲咁即系可能个工作量啊或者系时间嘅安排嘅问题咯。 嗯，格 Barry 啊，因为咧啲格格香港做嘢嗰啲咧都成日听到咧有啲。印尼啲人就话俾佢听，咦，你哋去外国做嘢嗰啲，又平时喺香港啲人工实在太高啦、因为如果比喺香港喺印尼当地做嘢嗰啲，当然人工系高好多啦，系、做嘢啫嘛，做家务啫嘛，咁使唔使咁高啊？啲人工真系too much 咁样。但系咧，啲印尼嗰啲人咧就唔明白，实在喺香港做嘢做一个好普通，你当你好普通一个印佣都系咧、做一个价格都系咧，实在学你。你话斋系好多嘢要做噶、因为如果你喺印尼做印佣咧，实在讲真句，你做啲嘢系容易好多， 即系可能就系打扫啊、煮饭啊、普通家务啊咁样。 分分钟如果系有啲屋企咧系有唔系一个啲姐姐嘅咧，多过一个格格嘅咧，就一个格格咧就系净系同你煮餸嘅啫。同埋總言之，廚房啲嘢係佢負責啦，但係洗衫唔係佢噶咯，另外嗰個噶咯，或者洗衫通常洗衫同抹地嗰啲咧係同埋燙啊燙衫嗰啲咧係一 group 嘅。 處理衣物係嘛，跟住處理食物又係一個咁， 係咁樣嘅。同埋咧係細流照顧小朋友嗰啲咧，又另外一個嘅，所以就係好普遍咧，你會見到咧屋企咧兩至到三個嘅。但係香港嗰啲我直情知道有啲價格要揸埋車㗎。 嚇係啊，係啊，咁呢個我第一次聽喎。 係啊，有啊，有啲係直情要做埋呢樣嘢，所以係有 special 嗰啲嘅。但係當然呢啲我諗就係、是、如果你識埋呢一個 skill 咧，就個又再唔同。 系啊系啊， 咁就你头先讲大家亦要陪埋小朋友啊，要揿埋电脑啊，要做埋呢啲嘢啊，同埋有啲我知道啲价格要帮埋雇主去嗰度做埋去入银行排队，有时会噶嘛，攞埋嘢啊，咁样摆翻过去嗰啲。类似如果你个价格唔系咁识呢样嘢，分钟就哇银行好惊、啊，去嗰度又唔识讲嘢，又要做咁多嘢， 系啊，好难记噶嘛，可能嗰啲你要。问问题都要识问啦、 啊，有啲系咁样啊，帮雇主呢啲，帮雇主嗰啲做咗好多呢啲嘢，所以真系唔简单噶、啊。所以有啲香港啲格格都话我哋做啲嘢唔简单噶，你哋唔好咁样啦。 系啊，其实每一个行业啦，或者每一份工咧，都有好多嘅难处，或者系咧啲挑战性嘅地方啦，系需要佢哋自己咧真系当事人先至会明白噶，因为置身其中嘅时候咧，先至会去谂嗰啲方法去解决啦，一啲日常遇到嘅问题，亦都未必会记得好清楚，好似可以出到本书话俾你听，每日遇到啲咩嘅问题啦。但系真系要经历过，然之后咧去尝试过，可能咧每一个礼拜都有啲新鲜嘅嘢，譬如好似呢排疫情又多咗好多新鲜嘅嘢啦，要去兼顾嘅时候咧，先至会知道咯。咁所以我觉得有时咧唔好净系睇到人哋容易嘅地方，亦都要谂下人哋难嘅地方啦，咁先至可以促进到个沟通，大家可以互相协调同埋帮忙啦。 Call me Mary Lou, or you can call me Baby.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格先生，我相信很多香港人或者是雇主都好像我们一样，都会留意住每日有没有一些输入个案是外佣姐姐。那么现在似乎零零星星都会有一些个案是外佣姐姐来到香港是确诊的。那所以好像是不是说印尼都会有一些措施呢，就是都要保障他们自己的印尼人呢？ 咁就话呢，星期一开始呢，9月14号呢，耶加达一带就开始有个 lockdown 嘅措施，即係 BSBB 啊，日加达。但係呢，今日已经星期 13号啦， 星期一 啦，即係 lockdown 嘅前一日啦。 係啦，咁个好细节好细节嗰啲嘢呢都仲係要傾和。咁就话要留意今日一点钟印尼时间， 即係晏昼一点钟。 係啦，个个confirmation 啦。但係就有讲啦，但係有啲讲咗清楚啲，有啲就唔清楚。清楚嗰啲就话咩呢，就餐厅呢就冇得堂食㗎啦，要拎要带返屋企㗎啦。但唔清楚嗰啲呢，其中嗰啲呢就係、是、送嘢食啊，同埋你知道印尼好兴係好似搭啲motorcycle 嗰啲噶嘛，聽過呢樣嘢噶啦， 聽過 motorcycle 個 taxi， 即係好似呢一度你送啲嘢食嗰啲人係搭個電單車嘅，咁如果印尼呢度個電單車淨係送啲 嘢食 嘅啫，印尼嗰個電單車咧，電單車咧除咗送嘢食啊，可以送埋買嘢嗰啲嘢啦，同埋可以送埋人嘅，可以嘅。咁而家咧就唔知道送唔送到人，或者係嘢食。所以仲系等紧今日一点钟就会 confirm， 咁啲人就开始就点啊，已经好近啦啲时间。 系啊， 如果系印尼屋企人都系做呢啲嘅，系耶加达嘅，就要留意咯。 听日生效嘅嘢，咁啊阵间晏昼一点钟咧，就话会有一个公布，睇下到底个详情系点样，即系受影响嘅会系啲乜嘢嘅措施咧，或者系啲乜嘢嘅群组咧，咁就稍后先至知道啦。咁但系问翻格先生先，嗱上个星期咧我哋就讲咗话，如果唔戴口罩嘅人咧就会有啲嘅罚则啦，吓，亦都系地方性或者系嗰个人即系会有少少嘅花神搞咗落去嗰啲嘅罚则嗰度啦。咁但系咧，其实而家嚟讲，至急咧，印尼有冇任何嗰啲限聚令啊？又或者系好似我哋香港咁样间住话即系限住几点钟咧就禁堂食啊咁样噶？ 就而家都系。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做法，咁就以我哋睇咧，就係而家耶加达係最 strict 嘅，但係亦都冇话如果係真係星期一开始咧，係大概会几耐㗎喎，都冇讲㗎喎，所以真係好多嘢咧，嗰度嗰啲你要留意新聞，同埋要不停咁样 update 睇返囉。 仲係未知之数啊，咁如果真係想知道进一步嘅消息咧，就记住留意住，可以喺边度会知道呢个新聞啊，都係喺啲报章上面。 我觉得係咁翻自己印尼個報紙，如果真係格格想睇嘅話，因為有幾個大個報紙嗰啲咧係可以信得到嗰啲咧，你可以打翻，你佢會出嚟噶啦。 係啦，咁啊揾翻一啲咧可靠同埋有公信力嘅印尼嘅平台啦，就去睇翻到底咧頭先我哋講緊嘅聽日開始實施嘅一啲新措施咧，嗰個嘅 lockdown 到底係點樣嘅喎？ wrong, treat you right every day. Cause girl, you're my only one. And when I'm wrong, yeah, you can be my Obi-Wan. Yeah, let me protect you, girl, like I'm Donkey Kong. Climb until I'm gone, drink until the break of dawn. You're the one that I belong to. Let me love you. Hey.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法国过去一日破纪录新增1056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疫情爆发以来首次单日新增过万宗病例。另外，早前曾经同确诊环法单车赛总监坐在同一架车的总理卡斯泰，在最新一次新型冠状病毒测试中再度呈阴性反应。卡斯泰在星期六结束自我隔离。因应国内疫情反弹，卡斯泰星期五宣布加快病毒检测，并收紧部分城市的防疫措施，避免再度全国封锁，重创经济。制药公司阿斯利康话，已经取得英国监管部门批准，可以恢复同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试验工作。声明话，检讨疫苗安全性的独立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向药物及保健产品管理局提交建议。他们获通知临床试验工作可以恢复。牛津大学亦都发表声明，话继续试验是安全，又话在大型测试中有部分人觉得不舒服是意料之是预计之内。英国卫生大臣夏国贤说，早前暂停测试证明他们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政府会继续支持科学家以尽快安全地推出有效疫苗。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再有民众上街，要求总统卢卡申科下台并释放被捕的反对派领袖。至少5000名示威者星期六聚集明斯克市中心，当中好多都是妇女。他们高叫日前被捕的反对派领袖科列斯尼科娃的名字，又叫卢卡申科辞职。人权组织说，警方在示威活动开始无几内就采取拘捕行动，至少46人被带返警署。反对派说，科列斯尼科娃日前在明斯克被蒙面男子带上车，说当局企图强迫科列斯尼科娃出境。科列斯尼科娃反抗，并将护照撕毁掉出车窗，坚持留在国内。他之后被拘留在明斯克。新一季英超开锣，上届冠军利物浦在主场同升班马列斯联上演入球骚，最终红军彭沙拿连中3元，包括完场前2分钟射入奠定的12码，加上云迪克的入球，险胜4-3。头场阿仙奴作客，另一支的升班球队富咸在全场大部分时间控制战局的情况下，轻松赢3-0。另外两场的赛事，水晶宫凭韦费特沙夏在上半场13分钟的入球，主场一球小胜修咸顿；韦斯咸主场两球不敌纽卡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阿土，逆境嘅时候更加需要正能量，听歌梗系要听首快歌啦，送俾大家，嚟自五月天嘅《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我不管你是谁的，谁是你的，我是我的人，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活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让音乐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融合。不管了，不想了，不疼了，不要不快乐，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我是陈奕迅。 Shall we talk 不单止是一首歌，还可以是一个邀请。每个人都会有不开心的时候，面对压力，面对困境，面对解决不到的问题，有时都会感觉无助。无论是不是面对精神健康问题，对家人和朋友，我们都可以陪他们讲多一点，听他们讲多一点，一起上 shallwetalk.hk 陪我讲多啲啦。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时间来到7:37，收听的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Beautiful Sunday， 神秘花季格先生， 神秘花季格 Mary。 好了，跟大家看看今天香港的天气预测是怎样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东至东北风，亦都展望未来数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我现时室外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0%。 Sekarang temperatur adalah 27 derajat Celsius dan humiditas udara 90%. Hari ini berawan dan juga ada hujan 1-2 kali dan berangin dan petir.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30 derajat Celsius dan juga kedepannya beberapa hari ada hujan dan di waktu-waktu tertentu pendek-pendek juga ada matahari agak cerah. 系啦，咁啊，头先咧咪后咧都同阿格先生喺度讲紧，啊，可能咧呢段时间咧都会多咗喺屋企对住啲小朋友嘅家长咧，或者其实格格咧都会教多咗小朋友一啲嘢啦。咁啊，例如咧，我就好鼓励我个女女咧跟阿格格学下英文，学下印尼文嘅， 但系真系Barbie 个格格咧，有冇教到成功咧？系可以同阿 Little Bunny 倾一两句用印尼文咧？嗱， 咁又未，但系咧，佢就开始有少少捉到佢，大概问佢乜嘢？即系我觉得佢唔系认得个句子嘅，但系佢好似纯粹喺嗰个情景， 嗰個場合、嗰個時間，佢覺得佢係聞到緊佢呢樣嘢。 我真係估嘅啫， 我覺得係估咯。而家係咁，但係你話佢有一兩個單字記得咧，我覺得佢係識嘅，即係會識得誒嗰啲最簡單嗰啲啊，我啊、你啊咁樣咯。 食飯咁樣。 有時咧就會問下佢講咩嘅時候，啊，即係講咩啊咁。咁跟住即係格格就解釋俾佢聽咁樣咯。依家慢慢去累積下呢一啲生字先啦。 因為我聽過咧，有啲香港人之前講笑就話咧，每個香港小朋友係比菲律賓以前係菲律賓姐姐啊湊大噶嘛。咁細個嘅時候咧，一定會識咧一兩句嘅，大個嘅時候咧就唔記得。咗系咁样啫， 都唔出奇啊！我觉得，即系可能系嗰啲学你话斋食饭啦，或者瞓觉啦、起身啊嗰啲咯，即系呢啲比较日常啲嘅用语或者系打招呼啦，都有机会会记得嘅。我觉得，不过而家暂时就未去到咁多嘅活动啦，即系可能都系平时同佢沟通下，真系刻意去教佢咯，就未必话真系一啲绘画式嘅语句咯。 但听得多识噶啦，噶 baby， 通常啲小朋友学得好快嘅，咁所以即系都可以谂下嘅。如果识下啲人嚟单字，又或者系识一两句打招呼啊，或者如果你谂住第时会去旅游咧，学定嗰啲咩问价钱啊，叫人哋可唔可以平啲啊，嗰啲咯都可以噶。 二台通识六十秒， 你有冇食过蛇皮果啊？ 听就听过，但系就未食过、啊。不过我知佢嘅原产地系印尼爪哇岛同苏门答腊岛，后来喺其他东南亚地区都有种植，例如马来西亚。佢个 size 咧就通常好似一粒鸡蛋咁大，外皮咧就系啡色山丘状嘅鳞片，好似蛇皮咁嘅，所以就叫蛇皮果咯。咁你有冇食过啊？ 有啊，剥开层外皮就有啲奶白色嘅果肉，而每嚿果肉里面咧都会有粒核嘅。 哦，咁唔同地方出产嘅蛇皮果味道会唔会好唔同嘅咧？ 会噶，有啲较差嘅会有阵怪味，肉质好干硬，仲会好酸涩添。而印尼巴厘岛出产嘅蛇皮果咧，就系最好嘅品质，味道甜中带酸，口感好似苹果咁爽脆啊！ 蛇皮果除咗直接咁食，仲会唔会好似菠萝啊、柠檬啊、蜜桃啊嗰啲咁样用嚟煮餸，又或者整甜品噶？ 煮餸我就唔肯定啦。不过我知道有人用蛇皮果整成果干同埋糖渍。 系啊，有机会我都想试下。 如果我喺生果铺度见到，买啲俾你试下啦。 好啊，多谢晒。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试分 二台通识六十秒。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时候咧就要麻烦格先生同我哋讲下啲重要嘅资讯先。 Dana Peduli Masyarakat telah meluncurkan program subsidi biaya hidup untuk penerima dan rumah tangga yang tidak tinggal di rumah publik dan juga tidak menerima CSSA untuk meringankan tekanan keuangan. Dan permohonan sekarang sudah diterima, tapi diterimanya dan ditanganinya secara bertahap. Dan untuk periode sekarang sampai 30 November, rumah tangga yang anggotanya 3 orang boleh menyerahkan permohonan. Boleh serahkan langsung atau pakai pos ke unit-unit layanan yang sudah ditentukan. Untuk detailnya, boleh pergi ke website-nya Community Care Fund atau telepon 2180 anam anam anam anam， 嗯 ，anam anam anam anam 就系六六六六啦。咁有关咧呢个关爱基金咧提供一啲嘅社会援助津贴啦，咁就俾啲三人家庭嘅。咁而家开始咧就可以去到今年嘅11月30日为止咧，就系邮寄啦，或者去到一啲嘅相关地点咧，都可以申请得到噶。咁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嘅详情咧，就可以上到关爱基金嘅网站，又或者致电呢一个热线电话21806666查询嘅。 Satu lagi, kalau ada anak yang lahir sebelum 31 Desember 2015 dan harus masuk SD 1 di September 2021 di sekolah pemerintah atau sekolah yang dibantu, nah anak ini boleh partisipasi dalam program admisi SD 1 tahun 2021 yang akan mulai September ini. Jadi permohonannya, formulir aplikasinya, dan juga bagaimana mengisi formulirnya, semua tersedia dari 2 sampai 25 September tahun ini. Boleh dapatkan formulir dari TK, tempat anak sekolah, dan juga di tempat-tempat lain, contohnya district office dan lain-lain. Juga orang tua dengan latar belakang ethnic minority, minoritas, dan yang ingin informasi dalam bahasa sendiri, boleh mendapatkannya dari School Places Allocation Section dari Biro Pendidikan. Nah, kalau formulir yang sudah diisi dengan dokumen yang dibutuhkan, boleh diberikan langsung ke sekolah yang diinginkan dari 21 sampai 25 September ini. Untuk informasinya, boleh pergi ke websitenya Biro Pendidikan untuk mendapatkan informasi terbaru, atau boleh telepon 2832-7700。 咁关于今年适龄学童入读小一嘅申请啦，咁如果想知道多一啲嘅详情嘅话咧，咁就可以上到教育局嘅网站，又或者咧致电教育局嘅查询热线28327700啊。 Cinta bersemi, kau dan aku mungkin tahu cinta kita satu. I'm stuck in your love, no I don't wanna go nowhere. Baby I'm so in love with you, in love with you and you. I'm stuck in your love, no I don't wanna go nowhere. Baby I'm so in love with you, in love with you.Hadirmu selama ini ku nanti Melukiskan senyum di hati Terasa ku di alam mimpi Hingga waktu terhenti Ku ingin kau ada di sini Kau dan aku mungkin tahu Cinta kita satu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你有冇识得有啲最近嚟香港嘅印尼姐姐咧，要自己一个人住喺啲隔离嘅处所嗰度啊？ 我就唔识啲印尼姐姐，嗯、但系我又有啲朋友问过我，如果喺隔离嘅时候点样啊？知唔知边一啲酒店啊？嗯、类似呢一啲啦，但系就唔识一个系 particular 咁样嗰啲。格巴比有冇咧？ 呢个系我个格格嘅朋友嚟嘅。咁啊，话说咧，系佢嚟香港之前都讲紧大半年前啦吓。同佢一齐喺印尼嘅嗰、那个。agency 到结识嘅朋友，即系唔系话老朋友嚟嘅，系当其时因为一齐住喺嗰度，咁所以咧就佢啊比较快啲啦，即系嚟香港嘅时候，咁啊因为疫情维持咗大半年咧，可能都真系有好多嘅雇佣咧都嚟唔到香港啦，咁就以致到个朋友咧就上个星期先至嚟到香港。但系谂下同一批喺嗰度住，搞咗咁耐啦，咁跟住咧个朋友咧就因为佢系第一次嚟香港嘅啫，咁所以大家都已经想象到咧佢嘅广东话水平咧系非常之有限啦。咁佢就成日打电话嚟咧，就同我个格格讲：，哎呀，我都好担心啊，因为呢样听唔明，嗰样听唔明，同埋又唔识问问题咁。咁佢自己住喺酒店嘅时候咧，又得佢一个系格格咁。咁因为你知啦，要 stay 两个礼拜咁耐噶嘛，咁又唔出得去，咁佢就比较担心啲啊，到底点算咧？即系一日三餐点解决啊？咁后屘咧，我哋知道咗之后咧，咁我哋就同佢讲啦。咁不如咁啦，你叫佢如果真系有问题嘅时候咧，就打俾你咯。咁你就开咗个电话，叫佢开咗个电话嘅扩音，咁就希望可以咧，你做到个翻译咧，就帮到佢同酒店嗰啲人沟通得到咯，或者教佢讲，譬如如果我想有啲乜嘢嘅，你可唔可以送喺门口啊？咁你都可能要喺个电话嗰度咧，就讲清楚嗰样嘢个广东话啦，嗰啲职员先至识得帮到你咯。 真系有困难啊，吓，加拉尔啊，同埋如果系咁样咧，依家咁样嘅时间，我觉得第一时间未飞嚟香港嘅时候咧，个手提电话咧应该有一个乜乜 translate 个 function。 哦，系啊，系啊，都应该会有好多呢一啲软件啊。 系咯， 而家进化到咧系你讲一句，譬如印尼文咧，佢就自己会可以连个 audio 嘅广东话咧都识得帮你翻译埋。 类似呢啲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就真系比较痛苦嘅。你啱啱嚟嘅话，因为我之前都问过啲格格，你哋第一句。廣東話學識嘅係乜嘢？ 係乜嘢？ 佢都話咧係嗰啲咧生果啊、蔬菜啊，同埋係單字，佢就話係要練到變做一句句子係人哋明白嗰啲咧係好難嘅，係嚟到香港先識。我話喺印尼嘅時候識唔識？佢係不停俾你背單字，佢就話蘋果。 啲芥蘭， 即係啲食材啦，主要都係 呢啲咁。如果你去嗰度第一次嚟香港嘅時候，去嗰度被隔離14日，你淨係識講蘋果、水、芥蘭，類似嗰啲， 但 係 你連點樣去串連呢啲字嘅嗰句説話都唔識講咧？ 即係唔要蘋果，要杯水嗰啲咧，真係 都唔識講係啦。嗯，我都有聽過類似嘅，因為佢哋話喺嗰邊接受訓練嘅時候咧，都係學一啲比較同工作場所有關嘅嘢，譬如可能太太啊、先生呢啲稱呼啦，又或者問佢今晚食咩餸，或者我要做乜嘢，咁啊同埋啲家務嘅名啊，譬如洗衫、吸塵、抹地，或者係啲電器嘅名，即係好似阿格先生話齋咧，全部都係學單字。咁而呢啲單字咧，我諗如果真係要用喺一個要自己隔離喺酒店14日咧，又唔出得房門口嘅人嚟講啦，咁就比較有少少困難嘅，真係，因為你連張相都 show 唔到俾人睇啦，亦都未必可以俾到一啲文字版本，除非你貼張紙喺門口啦嚇。咁啊，真係對佢哋嚟講，可能有啲困难咯。咁好似格先生话斋，个建议都系好嘅，睇下会唔会可以用到一啲软件啦，或者如果你手机系有上网功能咧，咁都起码上网都会揾到少少相关嘅资讯教下你嘅。咁我希望都可以帮到手啦。又或者再唔系咧，就要睇下有冇朋友啦。出外靠朋友就系咁用啦，即系睇下有冇啲相熟嘅印尼姐姐咧，可以帮手做到一两句简短嘅翻译，或者即时教你到底你要讲嗰样嘢系点样去讲咧，咁你就要抄低佢啦。 人哋嗰啲电话号码、agent 嗰啲啊，如果唔系真系咧需要嘅时候咧，就比较麻烦啲啦。 系啊，我谂其实 agency 咧呢啲时候咧都帮到手嘅，即系中介公司，当佢即系安排咗你，知道你喺边度隔离紧嘅时候咧，咁我觉得 agency 咧都会有一个嘅责任咧，帮下你，即系会唔会喺日常生活上面咧，如果有困难嘅话咧，都可以揾到佢哋解决咧。咁我相信系可以嘅。咁所以咧，最紧要就系即系学你话斋，带齐人哋嗰啲电话啦，唔好话到时咧拿起手都唔知道联络边个，咁就到人哋真系有呢个服务同埋资源或者人手咧，你都帮唔到你啦，因为你都揾唔到佢啦。咁啊，即系希望所有嘢都可以快啲过去啦，咁亦都希望佢哋嘅隔离咧都快啲过去啦，尽快可以咧融入咗雇主嘅家庭啦。咁啊，一齐去喺呢一个疫情里边咧，都有好多嘢大家要互相去学习同埋磨合嘅。咁啊，所以希望即系除咗健康最紧要之外咧，其他嘢就系沟通亦都好紧要啦。去安排佢哋嘅工作亦都系一样咁紧要啦。咁希望听透过呢一啲嘅安排同埋沟通咧，就大家可以和睦相处，亦都可以开开心心咁样，又做到一个有效能嘅家庭出嚟啦。 系啦。 今朝早咧，我哋仲有一个 announcement 要讲、哦。 系啦，如果啲格格啱啱开始做嘢咧，而家咁样个时间咧，都系要特别注意呢啲噶啦。咁就系啲Hong Kong 咧，都 harus ingat， ya masih tetap harus jaga jarak sosial， paling sedikit 1 meter dari orang lain， dan juga harus menghindari keramaian， jangan jabat tangan dan kontak fisik， dan disarankan emang tidak bepergian ke tempat-tempat yang jauh atau ke luar negeri ya。dan kalau di tempat umum pakai masker， pakainya dengan benar， dan juga buang tisu kotor atau masker bekas dalam tong sampah tertutup di tempat umum, tempat ramai, transportasi, pakai masker. Sering bersihkan tangan, cuci tangan dengan sabun cair selama 20 detik. Kalau tidak ada, bersihkan dengan sanitizer. Dan kalau di rumah, tutup toilet sebelum dibilas, siram pipa urea pembuangan air dengan air setengah liter sekira-kira 1 kali seminggu. Kalau punya gejala saluran pernafasan, pakai masker, jangan keluar atau ke tempat-tempat umum, dapatkan pengobatan secepatnya。 最紧要咧喺抗疫期间咧都做足晒所有防疫抗疫措施啦，希望大家可以咧同心抗疫，一齐快啲打胜呢场仗啦！再要多谢翻 Home Affairs 嘅发文支持我哋呢一小时，下个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再见咯，拜拜，格先生， 拜拜 ，Barbie。 Wahai pintu